昨晚发梦，我见到阿哲啊，梦入面周围都逼满晒人，全部都好急好赶，感觉就好似走难一样。我俾人逼到我想大声叫，跟住我见到阿哲，我好辛苦咁搏命咁逼埋去，喺梦入面只系得佢一个人对住我笑。突然间佢对手伸到好长好长咁将我抱住，佢仲话：傻妹，睇你惊到个样。我扑埋去揽住佢，系咁喊。醒咗之后，只有留低枕头上面嘅泪痕，嗰种空心嘅感觉，好似心脏病咁，突然发作，令我呢段日子好努力建立嘅平静，逐啲逐啲咁崩溃。 礼拜咧翻新工啦， 搵到啦， 系啊，搵到张无限额嘅长期饭票就好啫。而家搵咗第二间补贴做 sales girl， 同以前有咩分别？ 系啊，你唔好咁啦，点都算系个新开始嘛。 唉，其实份工咧都系 Sam 帮我搵嘅，所以今次犀利啦，我做 supervisor， 我都话你叻噶啦。 叻叻就一早咁多只大水鱼啦，仲使喺个海中心度浸到皮都巢晒咩？ 我系话你同阿 Sam 啊，仲可以见面做好朋友啊！ 哎呀，一早教咗你噶啦，叫你唔好咁瞓身噶嘛。而且啊，你粒声唔出咁就走咗，咁算咩意思啫？嗱，俾你走得过佢啊，你都走唔过你自己啦。 唉，我第一个男朋友话因为我太好啊，所以佢走咗。我惊阿哲会因为我变得太衰，所以要离开啊。我情愿我哋有个好嘅回忆啊。 哎呀，比着任何一个正常嘅女人啊，都绝对冇可能忍得住将属于自己嘅男人啊同第边女人分啦、啊。一三五你，二四六我，跟住礼拜日佢咁样啊，哼，梗系唔得啦。 先掂咪得咯。 切，佢呢招啊叫做以退为进啫嘛。 唉，总之我好憎我自己啦，成日都无理取闹。 唉，个个女人都系咁噶啦。如果你太冷静，啲男人又话你坚强得滞，唔似女人、啊。哼，嗰阵啊你仲呕血啊，你睇你啊，系死心噶，就咪一日戴住佢只表啦。 佢从来都唔会令到我个心死噶，我哋只不过系换咗另外一种方式啫。 系，仲要系常雪妹，留翻十六年后喺绝情谷再见啦，嗰只啊嘛，戆居。而家嘅情况咧就系、是、今日唔知听日事，考虑咁多做咩啫？希望在明天啊嘛。诶、欸，唔该唔该，我要呢两件。同我包起晒佢啊，唔该。 啊，请问俾现金定系卡啊？ 信用卡啦，唔该。啊，一句讲晒，几大都要扮靓啲嘛。继续努力发挥我哋啲雌性动物嘅威力，尤其是咧我哋啲油物啊，唔好嘥咗佢啊嘛，系咪？呢啲烧鸡咧好正嘅，正所谓行船争解难，烧鸡佢买先嘅喂。 等埋阿 Sam 先啦。 哈、啊，以前扮嘢就话要等啫，而家我扯佢两只烧鸡啊，都系当普通 friend 啫。 Hello， 喂，阿雪，我真系请到你出嚟啊。 好耐冇见你嘛。 喂，剪下头发啊，呢个头几好啊而家。 多谢。 啊，我朋友啊 ，Kelvin。 Hello， 嗱呢个叫落霞， 喂系， 靓啲呢个咧叫阿雪。 Hello， 点啊？又话七点嘅你讲嘢啊？ 等 Kelvin 啫嘛，呢条友咯，啊系啊，佢又系做设计噶， 诶、欸，喂，佢哋又系噶？ 我唔系，即系阿雪嘅朋友就系阿哲啦，你识唔识啊？即系 R&B 嗰个阿哲啦。 哦，识，最近佢喺台湾啊嘛，嗰边而家啲 designer 做得好紧要噶 ，R&B 好嘢啊，早去大江山啦。 喂，你同阿哲好熟噶？ 啊，咁啊唔系。 唔系，你又知佢喺台湾？ 嗱，佢喺台北帮间 disco 做 design 咧，有部杂志就特别地访问咗佢嘅。 系咩？香港有冇得卖噶？ 我谂冇啦。 喂，咁你仲有冇 keep 住啊？ 我谂 office 有嘅。 哦，咁你 fax 俾阿 Sam 啦，如。 嗯，好啊。 喂，记住，唔系讲笑。 啊，你同阿哲好熟嘅。 几啦 ？Sorry 啊，我想行开一阵。 喂，落下。 吓、 啊。喂，佢又行开啊？佢佢系咪仲系唔系好得啫？ 唉，讲真啦，佢从来都未得过噶。 唉，死啦！我仲醒唔起望喺度睇阿哲添。 唉 ，no problem 嘅，冇事噶。等佢醒下都好嘅，唔系啊，我仲惊佢迟早呕到成家血啊！ 你咪自己又要睇心理医生，又喺度扮。 喂，你咪理我啊！喂，食嘢先啦，唔好讲啦，好肚饿。 使唔使等埋雪先啊？ 好声，喂，无谓等啦，佢今晚实食唔落噶啦。不如叫个 waitress 埋嚟咧，叫啲嘢食先吓。waitress， 系。啊、小姐要啲咩呢、 我一隻燒雞，一個海皇湯同埋一打田螺呢、喂呢度啲田螺呢好鬼正嘅。 waitress， 唔該俾個肚腩呢位小姐添啦，佢笑佢自己谷得咁辛苦。 有冇搞錯啊你啊，我諗你眼花啫，細係假啊，食咗先講我。雪兰，我哋送咗你翻上环先啦。 喂，不过呢个钟数好难接车噶，不如咁啦 ，Kevin， 我揸车，我兜佢两个快线啦。 喂，不如咁啦，嗱，我送阿雪啦，横掂顺路啫嘛，你介唔介意？ 哦，冇所谓啊，咁唔该你啊。 喂，咁我再俾电话你啊，我一收到阿 Kevin fax 俾我阿哲嗰份访问咧，我就第一时间通知你吓。 唔使啦，我唔好需要睇啦。 哎呀，算啦，到时啊，你就会多谢我噶啦。 好啦， 哎，好啦，拜拜，拜拜， 少少 啊，拜拜，我车嗰边啊。 哦。 哇，正话咧，你食咗好少嘢啫。 系咩？ 梗系今晚啲嘢咧唔啱你胃口啦。 唔系、 啊，我觉得咧，你会中意食啲清清地嘅嘢嘅。 其实都冇乜所谓嘅。 咁你中唔中意食辣嘅？咧，我识有一笪地方咧，食辣好正嘅，火锅嚟噶，好好味噶。 Sorry 啊，我唔食辣噶。 哦。 一个令人好舒服的朋友，不过成晚我根本冇可能集中精神同佢哋倾偈。一听到话呢几个月阿哲原来去咗台湾，我成个人好似俾人点咗穴一样，所有压抑咗好耐、好深嘅感觉，就俾一个小小有关阿哲嘅消息全部勾晒出嚟，一发不可收拾。我成个人好乱啊，唔知点算好。因为我已经太习惯，只要一有事我就会同阿哲讲，因为我是风铃，他是一阵风，只有他才会令我叮叮当当地响。 做咩一路唔出声啫？ 冇嘢啊！ 唔似系有嘢啦， 都系冇啦。 你呃到人呃唔到我嘅，平时你冇事你又咁整，冇咁啦。我车你出去海风， 冇所谓啊。 以前人哋问我有咩愿望，我会话要有架车。等我 等我自己可以嚟呢一度静静谂下嘢。 就嚟呢度？ 系啊，系有一次我阿妈带我嚟呢一度，嗰阵时就坐喺咧，就嗰边啫嘛，睇住啲鱼仔，佢就一个人望住个海。有阵我自己翻嚟呢一度咧，都依然见到佢咁。雪，雪，俾我揽住你，话俾我听，点解唔开心？ 今朝我同妈咪嗌交啊， 系咪因为我？ 有啲啦。 其实佢应该嬲，应该闹我，唔系闹你。 我想搬出嚟住。 嚟，我哋一路行过嗰边。 其实唔关你事噶，就算搬出嚟都系我自己嘅事。 你仲记得第一次我见到你？你请我饮柠檬茶吗？ 记得。 由嗰日开始，我就一直欠咗你。 你再咁讲，我就一脚踢你落去。我真系会噶。 你知唔知你而家似咩？ 咩啊？ 似嗰啲的士咁大只，但系有残疾嗰啲松鼠狗。 阿叔， 吓、 啊！我以为你瞓着咗添。 唔好意思啊，我今日真系有啲攰啊。 唔紧要，诶，前面呢度停得唔得？ 唔该、 啊。我送你上去啊。 唔使啦，唔好咁客气啦，我自己得噶啦。 真系得？ 嗯，唔该晒，拜拜。 哦，拜拜。 唔知点解我竟然会喊 ，Kelvin 嘅说话就好似似曾相识嘅片段。每日我都觉得自己可以重新开始，偏偏每晚我都只系能够筋疲力尽咁喺以前嘅回忆逃走出嚟。究竟我今次选择嘅方法系唔系错咗？ 情人你我仿似。提两个窗子，迷离时候偶遇，糊涂时候告别，浮荡在梦梦里，然后留下回忆，丝丝点点，片片滴滴，由当中的细节，完成尚未完小说。